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FM 九八二青年广播的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袁一。今天在为你读歌当中，我为各位带来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新专同名主打歌，非常有态度的一首歌。这首歌的作词人依然还是李荣浩，读歌人袁一。紧接这首超有态度彰显年轻自信的歌曲，来祝 FM 九八二青年广播开播大吉，当然也要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永远18岁。有一种人类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刚走进社会，人得罪一堆，发型里的另类，贫穷却有品味，谁也学不会。不喜欢纹身龙凤系列，为一个爱的人去流血，也许高尚的人不理解，怀旧热泪和重口味少一个都不对。刚过18岁。所以你不配。刚过18岁。崇拜的人物是个大人物，他上山打过鼓，下山打过虎，最不害怕吃苦，拒绝一切认输，从来都不服。不喜欢纹身龙凤系列，为一个爱的人去流血，也许高尚的人不理解，怀旧热泪和重口味少一个都不对。

各位好朋友，我是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张璐，很高兴能够在为你读歌这个环节和大家聊天。我选的这首歌非常的好听，歌词也写得很好，而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歌名，简简单单的两个字，却是我们广播人拼尽毕生所学想要为您做到的事。我们982全体同仁将会用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好听这件事。好听，作词吴克群，读歌人张璐。你说的话我都相信，说的好听，说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多美丽，让它继续。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，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，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，我却爱得太用力。我会关掉你送的手机，然后静静轻轻是再也不去理。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，说的好听，说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 是在